相见追喜的蔡培慧带着母亲上台，她红了眼眶，哽咽致辞。 我有很强烈、强烈、强烈的感恩之心，谢谢每一个南投的乡亲，谢谢每一个今天去投票的人。 拉锯战中胜出，她紧搂着给予最大支持的妈妈。 啊，我早就讲过啊，因为伊行爱行这条路，啊，我就甲管了，迄个南投县的县民使用。感恩大家，谢谢。 此次他拿下45218张选票，与林明真仅1925票之差。 要持续的把我所提的政见，还有乡亲的期待，好好的来达成。所以坦白讲，当选是责任的开始，心情还是紧张的。 同意开票对手林明真票数紧咬在后，气氛紧绷。现身竞总观票时，他面色凝重，最后与南投县长许淑华出面自行宣布败选。 这场的补选啊，是一个有枪有子弹的，跟一个没有枪没有子弹的来对抗哦。当然要赢的机会啊，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呢，因为有我们力不够。 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战，没有办法为我们南投做最后的努力跟贡献，我想心里面难免有些的遗憾。 2020年，许淑华在南投市大票仓拿下57.96%的得票率，民进党的陈奎佑南投市仅拿下36.97%的得票率，竹山镇及民间乡皆败给许淑华。此次立委补选蓝绿版图出现变化，民进党在竹山镇民间乡水里乡拿下的票数反超车国民党。 好了好了，让他去。 南投立委第二选区从2008年开始，长达15年都是蓝营胜出，民进党首次翻转蓝天变绿地。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祖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南投立委补选呢，蔡培慧赢了，让很多绿营支持者哦开心的大喊说送啦！好，这一场呢，赖清德的党主席首战成功让绿营止败。那民进党呢，攻破了17年的蓝天，也让朱立伦四连胜的梦碎。现场可以看到呢，包括录影片，大家说怎么又是录影片啊？脸色真的蛮难看的，来鞠躬道歉哦。那很多人就很纳闷说，好。原本的国民党是不是想说势在必得呢？民调差距17%的深蓝区，到底什么是民进党逆转胜的转捩点呢？赖清德这一次成功动员公庙，手把手把蔡培慧做路战，党中央呢把争议打成了这个全国都关注的议题哦。民进党这一次可以说是战略非常成功，也再一次证明了民心思变，而且变得非常的快。好，马英九就说什么呢？这样下去国民党很危险，连日本学者呢小笠原都说，国民党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获胜的，其实就是败选的主因，因为最后回归到还是会来审视候选人。那国民党之所以败选，什么原因呢？现在有人分析出了，就是人老梗很老，还有战斗蓝的战争恐惧牌引发了反效果。包括这个赵少康的小篇呢，就立刻po文说，战斗蓝呢只会更加团结，不会被分化。好，看起来呢真的是蛮怕被当战犯的齁。好，所以国民党这一次输，到底谁要负责呢？理应是党主席朱立伦应该被检讨，但没有想到现在哦，检讨侯友宜的声浪比朱立伦还要来得更大。原来是因为选前之夜呢，侯友宜po影片说啊，市政繁忙啊，不客气前往啊，就被很多蓝营支持者说，欸，奇怪，其他县市首长难道就不忙吗？就你一个人忙？结果被抓包哦，居然呢影片里面抛出了前一天的行程，怎么会这样子呢？好，今天侯友宜就说，哎呀，有心人士要来抹黑，真的是如此吗？那针对南投立委的补选，国民党输了，侯友宜现在说输了就要虚心检讨，所以现在呢就被党内责难啊！你关键时刻连郭台铭都po文了，就你一个人不表态，跟公投当时一样，还在那边岁月静好吗？那你还想要出来选总统吗？所以很多人说这一次呢，侯友宜没有办法凝聚深蓝，那党外的部分呢，也不能像郭台铭一样来压制柯文哲。侯友宜会是下一个林明真吗？因为现在有挺侯派这边媒体哦，感觉起来开始释放讯息了，开始说啊要来团结挺侯呢才会赢啊，这个郭台铭再见啊，侯友宜赶快出现啊，好像就急着要来帮侯友宜洗白哦。但是呢，这个日本学者小笠原就说了，2024蓝绿又再度回到55%，真的如同很多媒体人开始放话说，哎呀，国民党里面只有侯友宜可以打败赖清德吗？如果侯友宜比较伤呢？赖清德3月开始呢展开了青年对话，登记之后呢还有更多完整的两岸论述，那国民党这边还在忙着内斗，接下来也只会更精彩而已。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德哥。 举荐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举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午安。 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举行好，大家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一次哦，这个南投立委补选呢，民进党赢了。那很多人说，这可以说是赖主席的首战胜。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瑞德哥，这一次呢，这个南投立委补选，民进党大胜，可以说是有什么样的关键原因呢？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啊，如果按照中国国民党的逻辑啊，那么这一场选举呢，不仅是南投人赢的，还是台湾赢的，还是中华民国赢了，因为朱立伦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嘛，哦，这场这个等于说胜利呢，选战呢、啊，蔡培慧之所以能够这个在蓝中之蓝、重中之重，而且很难很难赢的地方，竟然翻盘，哦，而且翻盘的程度比大家原先预估的1000票多了一倍啊，1925票哦，那么所以呢，能够到这个这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影响所及会一路影响到明年的区域立委选举跟总统大选哦，为什么呢？刚刚日本学者小笠原说，对明年的这个蓝绿的这个大选的这个状况是回到五五坡，对不对？我很好奇耶。那小笠原先生，请问一下，在这场选举之前，你认为蓝绿的大选是几比几啊？是6-4开还是7-3开呢？为什么？因为人家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民进党跟他的支持者太需要一场像这样的一个胜利啊、哦。那么国民党呢？我告诉各位，那么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别在哪里？酸计酸输。民进党在反省自己，结果国民党在检讨别人。我跟你讲、这就是这两天国民党都在检讨别人，都在骂别人、然后没有一个人在反躬自省，反省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也输啊？为什么？请问一下嘛，去年11月底的时候，九合一大选国民党不是说短牙嘛，席次增加嘛，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说，比起2018年，事实上民进党没有崩盘，但是他的支持者的热情少了，所以少出1-200万人出来，可是国民党票没增加还减少，连侯友宜在新北就算赢了林佳龙，但是其实比上一次2018年的得票还少了10000票、这是他们的隐忧，但他们只看到胜利， 对， 他没有看到自己背后的隐忧，你的支持者并没有增加还在减少啊。然后紧接而来嘉义市长，因为、有候选人死亡，后来的延选啊，其实本来也是延续九合一嘛、所以你赢是应该的，再加上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个李俊毓，他的打法错误，他打说要打什么正面的选举讲政见马GG。紧接而来中山区台北市包括中山区的立委补选吴怡农也是同样的问题啊、也是要打什么正面的吧、不弄海报，不弄什么东西，不弄这个招牌啊，最后输了5000票。如果从今天这个蔡培慧的这一场战发现一件事，跟去年一月那么民进党打了3年都打不下来的台中海线立委补选， 对， 你知道 很像中二， 中二选区林静怡是我第一个在第一时间推荐的、所以呢林静用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脚印，大家用热战、空战、陆战打赢了、这一场蔡培慧也是这样。我跟你讲，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两天那个绿营的支持者跟这些啊、台湾民主派的那个台派支持者，大家欣喜若狂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在抹黑别人的人呢、说别人造谣，你知道吗？那说在动用公权力呢，那么来这个等于说那、这个对对手不利的人，那么说是别人动用国家机器。请问一下，都一摆选举球，一摆那么肮脏，直接把自己的候选人相关有利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布条盖上别人的布条上面，紧接着呢干脆拆掉，拆掉别人的布条，你知道吗？理由借口一大堆，贵体生命党也按那走，南投国就这样做了。 对， 不过选民显然对垃圾这些民生的议题啊，对这个等于说、那么慈户南投县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感受啊，年轻人对领导每次一直选举一直选举的结果，对不对齁，你们家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没有啊，感受深刻、所以才会用选票教训这个等于说啊、这个包括国民党跟林明珍嘛，林明珍的书只是一个啊、等于说他人生的提早回去抱孙子啦，我讲这样子啦，但问题是这个南投的蓝中之蓝、重中之重的这个补选输了， 对， 是表示告诉你国民党一个教训。我告诉各位，这就像是2018年高雄输的那一次，韩国瑜赢的那一次一模一样。什么意思？你不能叫是讲选民哦，任你摆布，一颗石头挂上你这个国民党呢，也会赢？不是的，没有这回事。选民只要你表现不好，只要你有问题，我问你，过去30年。林明珍在积极镇长、立法委员跟两任的这个等于说南投县长的任内，什么时候被检视过？一检视就不堪检视。你不要忘记，去年严家30年来，严家在台中也没有被检视过。一旦补选的时候，立刻扩大，把他真正的真相检视了以后，你看违建的招待所拆掉，违建的房豪宅卖掉。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民进党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打热战，面对敌人的攻击，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打回去最后就是赢得那现在大家开心的胜利。 因为很多人想说南投这一次啊只是一个很地方性的选举哦，那没有想到最后呢变成全国性关注的议题。我觉得这一次哦民进党一定有做对的地方，那国民党这边一定有做错的地方，怎么会相差 17%, 让国民党原本觉得这一定是温雅的地方怎么会输了呢？好，我们请教瑞雄委员哦，刚刚的瑞德哥有说选后态度，从1126开始国民党做了什么，民进党做了什么呢？你看这一次哦这个南投一变天朱立伦说什么？民进党动用一切的国家资源，所有的机器，用负面选战抹黑，达到了攻击林明真的效果。林明真自己说什么呢？没枪没子弹的，对上有枪有子弹的。好，徐淑华说什么呢？林明真没有输啦，是输在政论名嘴的抹黑啦，资源不平等啦。好，徐巧芯说什么呢？哎呀，今天选输会被笑是刚好而已啦，笑就笑，看他们能够笑多久，嚣张没有落魄的久。好，你看这次选到徐淑华都傻眼说，哎呦，南投市诶，本命区诶，一刚开始林明真是落后的，他吓一跳，现在连马英九都说了，这样下去国民党很危险。 国民党到底危不危险我不知道，但是从这一次选举选完以后，你从这个朱立伦对外的发言，林明真还有现在的南投县长许淑华他们的一个发言，你会看到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还有可能输，这个不可能输，这个烂嘞。国民党他的逻辑想法就是如此。其实从选前来看的话，差不多在选前三个礼拜，我记得私底下这边我都讲了好多次了，我说国民党输3%，但是我们看好度目前民进党还是输。好几次我们在谈的时候，谈到最后，你看到最后连民调都不能谈啊，我都觉得国民党的什么是赢 15%， 我真的就没看过。我看过国民党真的赢到 12%， 这是事实。可是呢，你从 12%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有办法到输 3%， 两党几乎民调做出来是一致的。那个赢 12% 或者 15% 到倒输 3%，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崩盘。我当初讲的是说我都有一个问号，会不会是崩盘？会这样吗？这里是国民党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地方。这场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所谓的重大的一个胜利，说在这个地方连国民党的党主席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跟南投县现任的县长，他都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本命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不敢说囊中之物，他们非常优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场对赖清德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胜仗，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止血。可是重点就是说国民党的战法，大家认为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从国民党他在选前他打了几个议题，全世界蛋价在高涨的时候一直骂民进党无能啊，蛋价如何如何，一直在讲，甚至讲了很多很不合乎正常人的逻辑的一些话，那些批评就是太过了。台湾的蛋本来要放在国际上来讲，那你变成说批评自己的政府，把它讲了一文不是，很多民众他未必认同的。然后最后这几天你去看到那些布条，还有什么票投民进党，什么小孩上战场，这种梗都已经是玩老了。民众会讲说干洗安呢，他也大概酸气酸到最末啊，国民党都开始讲，我来瞪民进党吼，还得被震惊啊。国民党几乎都是这议题，都包着这几个议题。 是不是因为发现说林明真的争议太多，他只好这样子扩大？ 是，就用一些大议题出来。可是当民进党在南投这个地方因为区域小， 对， 虽然过去是你国民党优势的一个地方，可是呢两个候选人明显的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资质真的是完全不同。我不能去讲林明真老，因为他算是资深，可是资深你就用那种优势一点一滴在流失的时候，你只能拿这一些过去政党对决的在这一种地方型的一个补选的议题里面去找，大家会觉得你嘛神经病啊，你别来这背锅位你啊，你的功劳没见见啊，不算你的时候刚好你要讲说投给蔡培慧真的会战争，那你要林明真要讲说你投我林明真啊全部都不会战争，你又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论述，大家会觉得说你这那这不是口水，不上来跟着口水。所以你当看到他民调一点一滴在流失的时候，国民党是真的是从大咖的全部在南投集合。这段期间这三个礼拜你会发现这一个月他们打的全部都是事后来看啊，都是无效的议题，都是无效的攻防，支援下去了那么多的一个论述，国民党忙了半天。你看民进党我们去的人我们多少人， 你像我去吼，我去南投安怎唔知？我乖乖呢，我去德山呢，我咧夜市啊，我是带一群少年，我伫咧一打一打咧，甲人拜托、欸。每一个人去，其实我们都是没有镜头的， 嗯， 我无镜头哦。去啊，当然是要抢抢镜头哦。去啊，是讲啊，无好啦，我都有闲吼、哦。好说，您你去白夜，这个说你不时间去，我来。我们是分镜合集这样在做。那国民党不是好的，想温年大咖来啊，镜头镜头兵，一、那个镜头来哦，朱立伦来，郭台铭来，向侯友宜来，你全部拢中来，啊来了也是讲，哎，你看大团结了。 嗯， 他要行说的就是这样。可是， 可是真的有团结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团结，但重点是事后国民党的检讨是他们没有团结，那我就觉得很怪啦，你们大咖的全部都到啦，然后你们该做的姿势，你们对外也讲说这是国民党最团结一致在打这场选战，票开完侯友宜现在已经觉得莫名其妙，哎、欸，啊，选举前一天你敢讲大家拢做团结，上面的票开出来了，你讲我不团结，好像他已经跑掉了，所以选输我反而会认为说大家卖砍拖啦。我们古尼啊，输个头头头，我们干过个被戏啦、啊。我们这一仗只是说，我们很多支持者面临的说啊，好啊，就干过，讲慢，那个赢一场嘛，慢慢那个有信心，冷冻过来修兵。你说以现在赢了这一场以后，我们只是说止跌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士气，对，是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接下来的你说2024，如果大家任各党的政的这个候选人不提两岸论述，不谈整个国际外交，大家都在讲呵呵啊这代际，这个议题似乎从南投的选举在告诉你说，不是安内哦，任何议题该讲清楚就要讲清楚，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像这次民进党提出的候选人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提出比较年相对年轻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边扎根，只要是好人才，为地方愿意付出的，不需要家族后面做。 对， 做一个支撑，南投不是谁的啦，选民到最后会做出最好的一个裁决、啊、 好，所以请教一下冠廷哦，国民党这一次呢，可能刚开始也觉得蛮意外的嘛，铁板一块，怎么在这边就摔倒了呢？好，徐淑华就说输在政论名嘴抹黑啦，资源不平等，但真的吗？就像刚刚说的哦，包括小丽媛这个日本学者就说，台湾选民会仔细的审视候选人，你看从人的关系到陆战的关系到空战的部分，好，很多人说民进党这次打的策略奏效了，那当然呢，现在又说，哎呀。民进党呢，就是国家机器抹黑他们只能认输，但真的是如此吗？好，你看这一次，连联合新闻网都写说，赖清德整合自家人宗教界的力量来力挺蔡培慧。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哦，赖清德下去之后，他不是走大公庙，他从小公庙一起带着蔡培慧手把手来打陆战。这个是你看怎么样成功之原因呢？ 我觉得蔡培慧跟林明真在这一次的选战中，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很多技术的问题，比方说空战啊、陆战啊。可是最核心的还是两个候选人的比较。刚刚举经理讲的小丽媛，他的讲法，其实你清楚去看两个候选人，这证明什么意思？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讲个最上位的，两个人想要参选这次立委补选的态度截然不同嘛。我们陆战在努力，空战在努力，你背后还是包装这一个候选人。 对， 当今天林明真选到最后，到选前最后一个礼拜。还在选的不甘不愿啊，然后他的选举政见最重要的政见是告诉大家 ,2024 我不会再选。 对。 你选的这么不甘愿，你没有一个想为地方服务的心，而且讲不出理由。当被大家质疑说诶、你当了六年立委八年的县长、以前当过镇长，纵横南投政坛了30年，你有什么非得继续当这个八个月立委的理由，他被问到之后回答不出来。而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会深植在每一个南投第二选区的选民的心中。我去投票，我不是你国民党的动员机器、欸。你过去我过去支持你是因为种种理由，可是你今天讲不出为什么要投你。 對， 相较于蔡培慧，他告诉很负责告诉大家，比方现在马上面对的啊，黎明真你无法解决的垃圾的问题，你本来说当的立委诶、怎么样来协调，怎么样来处理、蔡培慧他告诉了大家以后会来努力的协调。另外交通的问题，观光的问题，我们看到人口外流的问题，蔡培慧是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差别在哪里。第二个重点是林明真，我认为他对于自身的争议从头到尾没有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分乐观，认为说选民一开始民调支持你或过去支持你就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你想哦，一场选举这么短的时间，他会在国民党今天也都出来讲了嘛，他们所有的国民党里面的党公职也都讲说，当时提名林明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国民党内部做民调，林明真赢蔡培慧 15%。 对。 15% 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结果蔡培慧赢 2%， 代表一来一往之间直接影响了17%。嗯，这件事情你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你在过程中你做了很多的措施是错误的。我举这一次竹山镇哦，许淑华在选立委的时候，去选那个县的2020立委选举的时候，当时竹山他是赢3938票，可是在这一次蔡培慧居然倒赢2564票。如果要讲单一议题，一个竹山为什么会翻转来回差6000票？原因就是林明正，你看哦，这基本上你参选的时候你的必考题嘛，你竹山的垃圾问题，结果你看了、一错、二错、三错，第一时间他直接被面对质疑的时候，赖清德副总统来了，质疑说你垃圾没有处理好，你林明正你大可以讲清楚说，我当选立委之后，以前我没有做好的部分，当选立委之后我怎么样努力来做，怎么样努力的来改善。他是直接甩锅给隔壁县市的林佳龙市长，一听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怪，网络上所有的哭手的影片那都自发性人家做的，因为我们看到都觉得很好笑。 对， 结果我们揭露说卢秀燕的烧的垃圾远比林佳龙差19倍，你没有去怪卢秀燕，然后你现在怪民进党，人家觉得你就是什么时候甩给民进党就好啦。他结果第二错，林明真直接现场讲说，问媒体采访啊，我不讲了啦，我现在不是县长了啦，那你就变成甩锅，那我选你干嘛？ 对， 所以我觉得一连串的错，我举这个垃圾例子是说，他一连串的错误，让林明真从本来的民调很高，然后变得很低。那最后一个我要讲哦，对民进党而言，我觉得这也是经验，就是说过去几年来，我们发现你看，不论是中二选区的补选，还是说罢免案，还是头二选区的补选，其实唯有热战才是王道。热战你必须要让我们的不管是支持者还是中间选民知道说，你不要投给对方跟要投给你的原因，你要一个论述。那我觉得蔡培慧这次有把握好这个论述，然后是最后胜出了。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到最后呢，选到最后可能林明正也急了啦，可能导战啊，这个手势比出来啊，再叫人家闭嘴呢，都给人家很多的负面观感。我们回到人的原因哦，包括刚刚呢这个冠廷有讲了，2020立委选举呢，南投市哦，那个时候许淑华还赢了12000多票哦，南投市这一次他只赢了1600多票。那为什么这一次呢，民间乡竹山镇呢都被这个蔡培慧拿下来呢？为什么只有在南投市哦，甚至连许淑华都很讶异，说怎么是只有在这个大本营小营一点点而已呢？到底国民党这一次是变了还是没变呢？还是没有想过说，哎呀，胜选之后有没有好好反省的下一步呢？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好，这一次南投立委补选呢被视为赖主席的首战胜，那当然很多人就讨论说，到底这一次呢民进党赢的原因跟国民党输的原因，我们请教东豪哥哦，因为你看马英九既然说了这样下去国民党会很危险，那会有多明危险呢？你看尤盈龙就说，哎呀，都出在于林明真这个老还灯啊，让朱一伦侯友宜都遭殃，真的是林明真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吗？ 林明真讲话连任导师或讲话出路一直都是这样子，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林明真当年30年来没有败绩，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次为什么这个样子，当然不会是因为他讲话口不择言，更老还灯、 所以赶快是在帮忙找理由了，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对地方上还不够清楚了、我先讲这个蓝头二选区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有多蓝。我用这个图板，这是这次补选嘛，这是2020的时候，当然那时候的对手不是蔡培慧， 对， 徐淑华你知道吗？压倒性。这次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尤其是南投市。徐淑华在跟蔡培慧选县长那一次啊， 对， 去年的时候， 对， 光南投赢了9000票， 对，9133票。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南投有南投市有多 冷。 我小时候，我从幼稚园开始在中心村隶属南投市行政区。我有印象以南，南投市从来没有党外，更不要讲民进党，就市长。南投唯一有政党轮替的地方叫草屯镇，这草屯镇这个地方的第一选区啊，它有的时候是无党党外无党籍，国民党、民进党无党籍。 对， 啊，就草屯的票比南投多一点点。可是呢，南投在这个选区有多重要？这个选二选区里面有一半的票在南投市。 对啊，最大。 正常来讲，国民党只要拿下南投， 几乎都是全拿了。 不，当然那个扩大差距要够大。这次你再看齁、国民党其实平常你讲齁、他在南投市还是很强。 他南投还是赢了1600票、欸、 都已经争议那么多了还是赢了1600票是不 是？可是反过来讲， 对， 国民党在检查 败选的时候就要知道你、嗯、你南投市的票为什么开不出来。 嗯哼， 还有事前国民党的预估的投票率不是46%，大概40%多一点， 嗯， 多大概多了4%到5%。我某一个角度你可以去猜哈，多出来的4%到5%的选票投给林明真的几率低，投给蔡培慧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为什么这个投票率会多出来？那这个我用另外一个板子来解释，在选举的时候永远是人第一，候选人。其实本来他们提林明真来讲，其实也不能说错，因为什么？刚卸任的县长 还热嘛？ 你要知道，八年的县长，他对邻长、里长、村长、 嗯、 代表会、议员一定很熟嘛？因为什么？县政府有资源嘛？你所有的议员、代表会、乡镇代表，你要地方补助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议长，都要县长同意？他做了八年，你能说地方上他关系不好吗？可是问题也出在这个地方。林明真如果就人的来讲，蔡培慧是学者嘛？ 嗯。 女生嘛， 对， 然后从921，然后后来选过几次立委，但是一直选举虽然输了，但是一直在中行政院中办嘛，没有离开，跟南投没有断。林明真在这一点上应该更强，可是林明真这次国民党没有帮他解决一个是什么问题？世代矛盾。今天我们也讲到了跟油耗的那个问题， 对， 就你要提林明真的时候，你就要把世代矛盾的问题要处理好。可是有没有处理？前面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晾在那里没有处理，这是国民党自己的。可是我在讲，国民党是有优势的，就是板块上绝对是蓝大于绿。 嗯， 下一场这场选举不适用在9个月以后，再过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选举里面的议题，也就是防守或进攻。你现在对国民党里面或者蓝军里面对蔡培慧的议题设定，不管是攻击的或者是批评的，你有什么印象？大概没有。 嗯， 对蔡培慧没有。可是林明真自己制造出来的是垃圾。回过头来还是一句话。当你提名林明真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22万的垃圾会跟着林明真，然后林明真自己又犯错。那还有豪宅就发生在南投市， 对， 也许就是南投市动不出来的原因。好，可是一个关键还是回到议题战决定选举的节奏抓在谁手上。在最后投票的时候讲了哪些东西？权动法啦，战争啊，16岁上战场，这些这个东西在这场选举里面都没有发酵。 嗯 嗯，它也许是没有发酵，也许是来不及发酵，不知道。但是全部没有垃圾来的重要。为什么一直要讲垃圾这件事情？哈，22万吨的垃圾，因为这就是你决定候选人的时候就注定的。刚卸任的县长当了八年， 你没有办法。 垃圾22万吨，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当了你，然后你又决因为世代矛盾，你又宣布说你只要当9个月的立法委员，明年不选。那我选林明真的理由是什么？我选民生理由只剩下一个啦，就是要么为国民党留一席啊，要么就是民进党讲的，你是不是在帮你儿子卡位啊？你们这会来不及解释，因为这个你太难解释了。 嗯， 那垃圾问题，国民党也好，接任的县长许淑华也好，在你提林明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到，那是每天每天南投县的人在面对，就是说那个议题好理解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每天出门或者两天丢一次垃圾的时候。你在看看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就看到垃圾问题。我这是我猜的哈。 对， 垃圾的杀伤力比豪宅还大。 嗯，民众有感嘛？ 对，但是豪宅呢，因为落在 南投市 。好，垃圾问题，林明真本来就跟竹山闹翻了。 对， 你在竹山你怎么拿票？你竹山输刚好啊。 所以他只能赌南投市这边的吗？没有想到出现了豪宅这个争议。 好，最重要还有一个。最后选举是要加温，一定要母鸡。 嗯， 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国民党最强母鸡是侯友宜，没有人怀疑吗？ 嗯。 最后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打麻将五缺一啊。 嗯， 是啊，打麻将是三缺一啊，哈、嗯，那是那个六都嘛，哈。 对。 那赖清德在这段时间来讲，礼拜六礼拜天你在南投看得到他，礼拜六礼拜人家不是只有一次哦。我不敢讲赖清德是关键，但是赖清德多多少少，他每出现一次就会帮他加一点分嘛。 对， 他赖清德在南投待了几个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可以去算了。那林明真这边国民党能够帮他加分的是谁？侯友宜去了一次竹山， 嗯， 其他人都去一次。最重要的选举之夜，留下一个话题。这个 侯友宜的选举事业一定这个礼拜还会被谈。我也不是要骂侯友宜，说但是没有人看得懂。嗯，我没因为侯友宜到目前为止，侯市长到目前为止没有讲话。嗯，我其实我苏慧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当然也会窥一下国民党，或者私底下，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侯友宜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好做代志， 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就很多，包括私底下他不知道你要怎么帮侯友宜。 他因为去了之后，如果赢了这一局，对我也没好处啊。我干嘛？ 我没有要影射他任何事。我说侯友宜对于他的同志们， 对， 至少要有一个讲法吧。你不对外面人解释就算了哈。嗯。你知道对内要有一个说服。 有啊，他今天说输了就要虚心检讨。 哦， 因为他不助选啊。 那侯市长我没意见，那我只留最后一句话。如果侯友宜会这样对林明珍，九个月以后他对国民党提名的立委会怎么样？侯市长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国民党里面的要选立委的人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他对林明珍的选举是留下一个谜团，最重要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选举不能犯错。那侯友宜在黎明镇最后一夜到底是什么？他会这样对明镇，会不会对其他的人这样子？那侯友宜是自私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这个民意团就摆在那个地方啊，全大家都看到啦。那你在干嘛？那你会对你同党同志这样子，你认为他会关心台湾所有的人吗？他会关心谁？侯友宜到底会在乎谁啦？我如果把它放大，因为选举的时候人都有优点跟缺点，你缺点的时候会被放大，优点也会放大。可是就侯友宜来讲，那这件事情你在干嘛呢？所以侯友宜要面对的是这个事情。 而且如果我是党内人的话，我也觉得你都不出来帮我，我为什么要出来帮你？这是一个互相的问题。 这个留给侯友宜对内解释哈。 好， 这个侯友宜要对内解释，你到底在干嘛？ 好，但是要请教一下淑慧哦，因为这一次呢，至少你看，相较于侯友宜，朱立伦算是很尽力，毕竟是党主席嘛。啊，看起来嘛不好，是不是策略打错了呢？你看哦，连选前之夜再提全动法，现在绿营就反批了，国民党的党魁失格嘛，是不是不太了解南投呢？还是你看你一直打战争牌、战争恐吓牌？啊，看起来是不好哦。你看哦，赵少康小编就回击了，因为现在呢，就媒体报道说有党内人士分析啊，国民党提名这个林明珍的时候呢，从大幅领先到半选有三个原因：放任战斗蓝打这个战争问题，党中央的设定议题出错，包括缺弹、缺电，甚至是战争恐惧牌，拉高政党对立。结果现在赵少康的小编呢，马上在脸书上面回击说，败选是所有人共同承担责任，不应该把责任归咎给特定人，战斗蓝只会更加团结，不会被分化，不会被打倒啊，看起来就是在分化了啊。 其实我觉得败选的责任真的是大家都有，也不用去说我没责任谁有责任，反正大家都必须要面对这个检讨。在那一天开票结果出来以后，其实我在二月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跟党中央讲说南投有状况，因为我有一些亲戚朋友在南投，那他们这一次有的本来是支持林明珍或国民党，有一些人不出来投了，他的论述是说啊，伊就做他久啊，哈，立委嘛做过，馆长嘛做过啊，啊，这届还蔡培慧气看麦啊，八个月尔哈，哇，一个人啊气看麦，因为中南部很多民众他在投票的时候是感性跟理性兼具的啊，他会觉得说啊，只有八个月而已，那我们给蔡培慧他刚选出一个这个县长嘛，哈，那这次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立法院服务这样啊，林明珍你就做他顾啊，你立委嘛做过，馆长嘛做过啊，这些在这个南投是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影响力还蛮大的。那这一次大家说国民党有没有检讨，起码跟我差不多世代的人，我们那一天晚上都是在检讨自己这一次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坦白说我们的提名策略是有状况，在该赢的地方没有赢，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利国民党的情况之下没有赢，那这一点才是我们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再去检讨我们的对手其实真的是大可不必。为什么？国民党跟民进党交战二三十年，双方有什么招数，双方有什么我们其实都知道了，那我们难道一直学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一直跌倒，然后一直说拢是你派拢是你派，这个是像小孩子了在打架，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你总是要学乖进化，学乖进化。那 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提名上面哈，我们低估了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对于政治世家，还有对就是一个政治世家垄断地方的政治资源，还有对于旧面孔的这个反感，超乎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低估了啦。那昨天蔡正元委员在脸书上写了一个分析哦，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哦。他说我们在提名候选人的时候，不要只看民调，哇，只看县长，只归派温尼埃，没有2020港湖地区的立委选举，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燕秀委员从赢十几趴到最后选举以些微的差距落败。民调有两种，往上走跟往下走，所以一开始的只是出发点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很难去用其他的科学的方法去评估说，诶，那还除了民调还有什么提名方法？但蔡正元委员提出了三个指标，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立委提名的时候要去参考的。第一个叫做正当性，你有没有正当性？这次林明真大家就会认为说，诶，你是不是没有正当性？啊，你管定理位管定理位弄干他立你啊，你是没有别人吗？齁，正当性有一点问题。第二个耐打度，就是你能不能经得起检验，还有你经被检验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反击，有没有能力自我澄清，而不要想说都靠同党的来相救。因为到了2024立委选举，每一区都在厮杀，谁能够去救谁呢？所以自己就要有集战力，自己要有独立。 就你来讲，你会觉得是林明真可能这一次个人的正当性、耐打度跟反击力都不够。 还有第三个号召力，你能不能跨越你原本的基本盘，去吸引中间的或是年轻人？ 那你回到一个问题，还是在讲国民党的世代交替嘛？但 不一定是世代交替，这个世代交替不一定完全有关。 但这一次国民党打出的是可能战争恐惧牌。这个真的有效吗？ 我觉得 刚刚说不应该怪别人，但你看你们党内同志，包括从党主席朱立伦一连串都还是在怪别人、 啊。议题的攻防政策的检讨本来就应该要两党都会，不是只有国民党齁。过去民进党在攻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都会齁。但是最重要我们还是回归到产品本身。这个所有选过举的人都知道。那至于侯友宜的选前之夜有没有大的场齁。今天一个南投人跟我讲说熊贼应用20票而啦。因为到了选前之夜大家都定掉了，侯友宜有没有下去辅选？当然也有啊，陪林明真在竹山走了一个早上嘛，齁。所以我觉得啦，这场选举我们也不怪林明真县长，他也服务那么多年，这次选举他也很努力。可是重点是我们听说礼拜三就要通过国民党立委的初选办法，我觉得要把刚刚蔡委员说这三个要素纳入一起评估，只以民调来做最后的决定，我觉得到最后民调有往上也有往下的。 好，所以包括淑慧这边讲的，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已经在积极备战下一站的立委的部分哦。但是呢，国民党的其他人在想些什么呢？好，想说要仇恨动员，动员起国民党的人，但没有想到这一回支持者怎么不吃这一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其实呢，这一次南投立委补选呢，国民党啊一度可以看到高高挂的布条，其实还想要仇恨动员，包括什么票投民进党啊，这个小朋友上战场啊。结果发现这一招到最后选举结果怎么会不会奏效呢？请教一下志胜哥，因为你看赵少康的小编就立刻回击说啊，战斗蓝更团结，不会被分化。其实这一次战斗蓝的操作是引发很多支持者诟病的嘛？ 是没有错，其实林明真。当然，他不检讨败选原因了。好，大家前面讲了很多，我觉得刚刚所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就是南投人真的会觉得说啊，哇，酸几年被赶他被这背锅为狼冲呀。所以林明真本身，当你参选的时候，南投民众可能就满头雾水了。那你这个一开始人就有问题，梗也不对。好、哦，可是问题是，看起来党中央、国民党中央的操作策略不是这样子。他这个十岁之位，就126之后，126以来，然后。对所谓的恐战牌这种战争恐惧牌的操作，仇恨值的操作，诶，好像从126过来一路顺风顺水三连胜，那觉得林明真这个操作也不用管南投了、哦、也不用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个垃圾的问题，也不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人只做八个月、哦、也不用讨论说72岁了这世代要不要交替，通通都不用讨论，只要什么，只要把他再把那个战争恐惧再加上去、哦、南投人都会怕，许公安呢还是投给林明真好了，还是投给老县长好了。所以我觉得战争恐惧牌确实在国民党的不管战斗蓝也好、哦、不管这个朱立伦的操盘也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因为三连胜下 来讲， 对，好像这短短几个月都顺风顺水，那林明真现在应该也可以比照办理的方式、哦、所以其实看起来就包括你看到选前前一天这个选前之夜的时候，朱立伦还在南投去讲全动法，我想你南投相信听他全动法 听得懂听不懂， 敢先跟我说垃圾怎么解决比较要紧、啊、 对他有没有信，对他有没有有没有打动他，这个东西跟侯林明真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嗯、哦，他认为用这种恐吓是有效的，可是你没有想到真的到在地的时候，民众在乎的是这个候选， 嗯，对 哦，这个候选人为我带来什么，这个候选人到底本质是什么哦，那这些才是根本的问题。可是看起来国民党不管是从这个党中央当战斗蓝，好像把这个恐战牌、把以美台当成一个神主牌在运用。那我不晓得这次经过南投区他们会不会检讨，不知道齁、哦。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到底有没有用，其实从这次的选举看起来齁、哦、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一般民众不吃这一套，你给我兵器效用递减也好，或者是说其实选择权大家也看到说、欸、好像不是你国民党讲的这样子齁、哦。好像跟这个恐战，好像跟说什么票投民进党，然后两岸向战场、嗯、好像没有关系齁、哦。 嗯。 这时候其实你如果要延续这样的东西是有问题的，可是你会看到诶，在找战犯的过程当中，你看战斗蓝这个赵少康的小编立刻就跳出来， 对、 哦、悲情的告诉大家说，没有你们这样分乱我们是没有用的， 我们很团结， 对，我们还是很团结的，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哦、那这是不是代表说你还是迷信这个战争恐惧牌这一套，你还是迷信恐战反美，我票投民进党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这种照样造句这一套、哦、如果是，那你这个找战犯模式在下一场，其实再往下就是明年的 边际效应递减的关系， 明年的立委跟总统大选的时候、嗯、你这个说法真的在全国性选举真的能够说服民众吗？你真的能够是当成国民党再来的总统候选人以及全国性立委选举当中一套有效拿来恐吓民众的这样子的东西吗、嗯嗯、我觉得这个就叫见真章了啦、嗯、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就只好因为输了嘛，要不能是自己错，刚我觉得苏议员算是很诚实在检讨自己选到国民党、嗯、可是一般不是这样，朱立伦在检讨民进党，林明真在检讨民党，我还是要讲一下侯友宜、哦、侯友宜讲话真的还是充满玄机啊、欸 嗯、 他讲说要虚心检讨、 欸、 他没有讲主持嘛、 欸、 就讲谁要虚心检讨，是我侯友宜要虚心检讨吗、 欸、可是刚刚苏慧议员有说你看如果有南投人就说啦侯友宜下去啊顶多给你十票啊，你 看虚心不止了， 最 强母鸡耶， 选前 之夜，所以被虚心检讨不是侯友宜嘛，侯友宜那个空格请大家自行 自填上去， 请国民党人自己填上去嘛，啊我填朱立伦嘛、嗯、好 OK， 那其他人我不知道怎么填嘛、 嗯、 你看这只要要去就侯友宜上要好好做歹机， 他 是做新北市的事情还是做中华民国台湾的事情， 對， 他也说空白放那边啦，你大家去填嘛、 嗯、 这是侯友宜的风格嘛、 嗯 哦、所以找战犯这件故事侯友宜还是故弄玄虚、嗯、那这样下去其实你说3月8号之后，我觉得国民党里面的这种分化啦，或者是国民党因为选举的各式各样提名的争议、哦、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好，所以你看、哦、侯友宜就说了南投立委补选输了就要虚心检讨，请教夏瑞德哥谁应该来检讨呢？原本大家以为说诶这场选输了应该对朱立伦的检讨比较大，那没有想到党内怎么突然出现侯友宜检讨的声量更大。好，有很多人就说你看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公投侯友宜就那边岁月静好嘛，你看选前的时候啊这个郭台铭还有 po 一篇文章啊，侯友宜嘞 没有错，刚刚这个苏慧议员啊说这个侯友宜选前直接攻南岛雄青港共了齁， 各自影响 20票、 哦。 你们太看不起国民党最强母鸡了吧你知道吗，酸计酸计的谁那是一个 kimoji， 什么时候最重要，选前之夜最重要你知道吗，选前之夜之夜发生了多少事情可以扭转整个这个政局啊，当年台北县要不是卢秀一一跪对不对，今天一跪扭转整个台北县长的这个政局嘛。所以呢是选前之夜很重要，而且选前之夜更重要的是团结。你知道什么人一天到晚喊团结一致，朱立伦啊。啊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不团结啊。 对。 朱立伦都下军令了，说下军令状了，然后要求大家所有大头都到了。你看人家比他更远的，我问你啊，台北市长这个等于说蒋万安有没有去，去啦。 嗯。 哦，在台北市在新北市的上面嘛。啊人家那个桃园市议会开议、嗯、结果人家桃园的市长有没有去，张三正去啦。 对。 那台中市长卢秀燕去啦、 嗯。 那么多大头来了，独缺你一个，立刻躲白哦。 嗯。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对， 刚刚志正兄讲的没有错，侯友宜共的黑五宝哈，我们就虚心检讨。 对， 检讨谁一样是动物，但不是我的猴子，你知道吗？ 是猪吗？ 是猪，你知道吗？为什么？哎、欸，侯友宜为什么那一天会去那个竹山啊，就是那个22807假期开始26号。 26嘛。 26嘛。为什么？我有去哦， 哦 我有来哦，我有听哦，赢我冇分，输冇胜乖。哎、哦欸，所以谁最力挺的，谁提名的，谁干什么，谁要负责任嘛？ 朱立伦啊，朱立伦、啊。 哦，我问你嘛，麦公人家怀疑说你有私心呐、啊，我问你。 朱立伦以前人家都说他是政治精算师，对吧？已经嘛一天到晚挂在嘴巴上来讲什么，哎呀，无私无我，我是总教练，然后推最强的母鸡，好像他都没有那个起心动念嘛。你朱立伦如果真的那么没有起心动念，那么的公正客观的话，你立刻出来说，我朱立伦宣布绝对不参加这次总统大选，你知道吗？那不是没事了吗？那不是没事，所有的骚动，所有的纷乱，不都这个到此为止吗？侯友宜他那天在做什么？侯友宜在选前之夜那天做什么？好啦，被人家抓包说你去拍个广告哈，宣传啊，之前先发一篇说啊、我出任务中故弄玄虚，最后脸书弄出来说我去搭这个跟这个去搭深究两个人去搭深坑这个轻轨啦。 对， 我问你白天去搭轻轨，晚上不能赶快下午的时候傍晚开车到南投去吗？三点钟都会搞个代志嘛，为什么你不去？他就是这种人嘛，自私很简单嘛。然后他说什么？用俩包括说那个日期不对了，对不对？前一天，哎，摄影师出来光看那个不是，因为画面会抖，所以我们用前一天的。好，阿里卢海，为什么？你也光用前一天的，然后前一天去拍广告，对吧？ 对。 结果那一天你宁可在那边拍这个广告，深耕轻轨，有停驶的吗？有规定礼拜六才开，其他都停驶吗？你偏偏选择这一天，我宁有我自己的行程比较重要。以卡贝尔张阿拉贡，一共哦，可是我的市政行程满档，我都在跑行程。你的市政行程有多少？侯友宜宁可去参加议员爸爸的告别式。他都不参加力挺自己党内初选，那不是党内初选，党内相关的立法院多一席少一席的，他选前之夜他连去都不愿意去，他也不是现在才这样啊，四年前就这样对韩国瑜的、三重水漾公园啊，邀请他来，还来市政行程满档，不都这个样子吗？市政行程满档，好啊，你两公司市政行程满档对吧？拜托给哦，六七月的时候麻烦你们两个串通通哦，不你满档市政行程变乱。叫别人去造吗？叫别人去造，叫那个副市长刘何人去造不？今晚你为什么都不能叫他去跑，自己要去跑呢？所以侯友宜自私啊，为什么呢？他是想到自己啊，我自己，因为他通常啊跟人家这个保持距离啊。我跟你讲啊，什么人最大牌？最晚来的最大牌。 好，所以对侯友宜说啊，万一林明真上了之后啊，功劳又不在我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盘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一次南投立委补选呢，国民党吞下了败仗，到底对猪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对猴的影响比较大呢？我们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你看到、3月2号郭台铭脸书还有 po 文力挺林明真，虽然人是没有去啦，但是呢侯友宜就去了这么一趟，现在就有人说啊，郭台铭不是党员都有发文挺林明真，侯友宜连演都不演吗？连一下都不演吗？党务人士说朱立伦好几次力邀侯友宜都被拒绝哦。现在侯友宜代志多少条啊？ 举信谁提林明真的嘛？是朱立伦提的嘛？所以朱立伦会被就责是正常的，当主席盖瓜承受嘛？ 对对 对, 對。 可是没想到现在居然，你看这两天的新闻，一堆的讯息全部都在就责侯友宜。 你来不起？ 侯友宜说真的，因为他软性切割林明真的动作太明显。总共这整场选战，侯友宜做了什么事？他侯友宜到了南投去帮林明真复选一次。以及录了一个影片给林明真，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哦，这是侯友宜帮林明真录的影片。 对， 网友都讲叫做侯19秒，为什么侯19秒？首先，这个影片长度只有19秒。 对， 第二个，你什么时候看过侯友宜录了一个影片大背光，背后的那个窗户啊，连窗帘都没拉， 好像是临时拉过来说，你帮我拍一下，帮忙助选一下。 新北市政府新闻局的水准没这么 low 啦，你侯友宜什么时候拍过这么 low 的影片？真的大背光你看他那个脸啊，右边是看不清楚的，所以简单来讲没诚意。所以侯友宜他用这个影片19秒，然后去讲说我有帮忙啊，所以党内当然就是讲说他软性切割嘛。因为侯友宜这已经不第一次了，我讲三件事就好。第一个事情，当年侯友宜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坚持不当韩国瑜的新北竞总主委， 对， 切割韩国瑜。 对， 第二个四大公投案的时候超级冷淡。都是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到现在消极支持林明真，软性切割。今天呢，刚刚媒体就问侯友宜，侯友宜怎么讲？他讲三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智深哥刚才讲的虚心检讨，但是没跟你讲谁应该虚心检讨。第二个，他讲说选举是一时的，意思是说这什么意思？ 好，所以大家现在 很纳闷哦，国民党党中央呢被检讨力度没有想象中的大，反而大家都跑去检讨了侯友宜，难道是有人刻意来放风声吗？但侯友宜哦，当然也是被支持者诟病，为什么呢？哎，选前之夜你拍了一个侯十九嘛，十九秒的广告，让大家说没诚意嘛。那选前之夜你为什么缺席呢？他说是因为市政行程，但今麦火狼俩包啊，我们先来看。 拿着手举牌开心合影，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基北北桃联合妇女节活动，要当北台湾领头羊，但南投立委补选国民党吞下败仗，让外界纷纷把矛头指向以市政行程为由缺席选前之夜的侯友宜。 选前之夜各地我们的首长都有去，那理论上为了展现团结是侯市长也应该要出席，也许还是会输，但是不管赢输，这个展现的是在野党，展现的是国民党团结一致的心吼。 选举是一时的，输了就悉心检讨。 在这一次南投的补选，我们大家也都很敬业的积极的帮忙下去协助。 尽管隔壁邻居台北市长蒋万帮缓颊，但侯友宜缺席选前之夜到安坑轻轨视察拍影片，这一幕却引发争议。 哦，那对我来讲看是没有问题。 明明是三号视察安坑轻轨，怎么画面却是二号？政治评论员温朗东也发文指控侯友宜说谎，影片根本不是三号拍的，目的就是要卸除不服选林明真、内斗朱立伦责任。但侯市府也反驳： 三月三号，我个人我的同。同仁搭乘安康轻轨一路做视察，我用这种便章的方式跟热情的民众一起互动。 新北市府发声明强调，三号当天现场非常多跟市长合照的游客李明，强烈谴责造谣行为。国民党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南投吞下败仗，也让全党上下找战犯声浪不断。三立新闻李维婷、邓美君台北新闻报道。 侯友宜说他三月三号去视察轻轨啊，请教一下冠廷，有视察一整天吗？我看这个画面好像是白天呢、 欸。决心我先讲哦，侯友宜刚刚受访的画面讲虚心检讨嘛，选举是一时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去没有这么重要啊、嗯。我觉得最可怜的是蒋万安啊、嗯，侯友宜他你知道他讲什么？有一句话刚才新闻没有播、嗯，他说人家问他说，国民党内有人说你是战犯呢、欸，侯友宜他居然是回答说，我现在的身份是新北市长。天哪、啊，那前一天有趣的蒋万安，你现在身份不是台北市长吗？张三镇，你的身份不是桃园市长吗？卢秀燕的身份不是台中市长吗？啊，我们都要去。啊，就你侯友宜不用去、嗯，只有你当新北市长最特别、嗯，我们都要去，你都不用去。结果蒋万安被媒体采访，还是要帮侯友宜讲两句话，这蛮可怜的。侯友宜这很自私嘛，就是甩锅给其他的同仁。我要特别讲哦，当天侯友宜有没有去安坑视察轻轨？既然侯友宜说有，我姑且相信他有。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奇怪，观众朋友跟举荐，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是侯友宜三月三号。在他的脸书所 PO 的 PO 文，导播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时间，这里这时间很关键哦，时间什么时候 PO 的？3月3号下午3点30分，下面写出任务中哦，侯友宜市长你真的超重视捷运，超重视轻轨的，3点30分一路视察到晚上哦、嗯、几个小时啊，我保守估计啊， 六个小时吧，六七个小时， 假设晚会9点结束啦、哦、他从新北飙下去南投两个小时应该可以。 你刚五高、啊。 有够啦，你会视察这个捷运视察三个小时以上吗？没有，常理来说不太可能嘛。就是然后你看哦，他在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是白天。嗯。然后后来其实晚会是晚上。 对。 就是打定主意不去。嗯。所以我讲，我现在温朗东，朗东哥他揭露说，侯友宜你揭露那个影片啊，居然还是用3月2号的画面、嗯。你是不是前一天去，然后故意讲你3月3号去？我觉得这个是侯友宜市府团队要说明清楚、嗯。因为既然外界有这个质疑，因为政治人物的诚信嘛，你不能说谎。但是在国民党党内的政治氛围上，举清我这几天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已经好久没讨论一个人了，叫韩国瑜。嗯，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新闻，举金有戴那个韩国瑜的头套嘛？哦， 对。 重点，你看哦，你知道当天，林明真一选书 对， 韩国瑜的官的那个东山再起后援团开始 po 文欸，这个粉砖哦，你知道上面写什么？这是刚 po 完二十几分钟被截图下来，他说南投会输，就表示朱侯不适任、哦，还是韩国瑜最适合，朱下韩上，你看。直接这样讲，所以大家就想说朱立伦还是侯友宜伤谁比较多，两个都伤很多。你看韩国瑜的粉丝说什么，说的正是如此，只有韩国瑜才能战胜赖清德，这才是中华民国总统。最后我再给我30秒好，我给他可救了，干脆解散算了，对手出什么招选闷酒还没办法破解，没有韩国瑜浮选怎么会赢，韩国瑜应该可以参加民调啊，不是赖清德太强，是国民党怎样怎样怎样啊，国民党权贵当道，然后等等。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 这件事情啊，不要去幻想说朱立伦这样当主席不会被党内救责，一定会被救责。 对， 可是也不要幻想，最后一天，独排众议，各都的首长全到，只有他能不到侯友宜，他不用受到救责。我最后一个要讲，当今天从昨天到今天为止啊，多少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跟有影响力的人士跟大家讲了一个讯息，一开始是媒体放话哦，到现在是具名讲，我就不讲名字，好几个人在今天中午开始的政论节目都具名讲，南投林明真竞选总部多次要侯友宜，侯友宜不去， 对， 国民党中央多次要侯友宜不去，侯友宜就是不去。我觉得这不关我们民进党的事，你自己，可是你对你党内的同仁要有一个交代，你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我刚才讲了蒋万安、张善政、卢秀燕啊，他们的县市都很闲哦，都不用去哦，就你新北市 对 特别一定要留下来一个晚上，说真的大家不会这么的苛责。我周冠廷骂你侯友宜要选总统，也不会因为你去一趟几个小时我就骂你啊。可是你今天要面对这个事情是说真的是你的家务事，可是国民党内的这个情绪跟觉得你自私的事情，我觉得已经正式浮上台面。诸侯两个之争，诸侯之战会随着林明真的两边的卸责台面化，我觉得是我的观察。 所以请教东豪哥，你看哦，就像冠廷所讲的，你不去你就是一定会被说你不团结，那他还是不去，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没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讲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林明真不管他这样补选是输是赢啊，侯友宜都不应该缺席。嗯，因为你知道团结至少你要做出一个象征出来， 其他县市首长都去啦。 对，因为侯友宜如果不选总统就算了，不选总统 他就到此为止了嘛。 对， 那他如果你在未来几个月之内你会看到他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话，那他对他同党同志都会缺席，他还在乎什么？就是说这个事情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会不大一样。对国民党的人来讲，他会看到说你对你的同志之间同党的人你有没有同志爱嘛，因为你连最后一天的那个重要性你都可以忽略嘛。安坑捷运前一天拍也可以啊，你为什么是先做了这个预告？然后郭台铭做的是帮林明真拉票，郭台铭还不算是还没有回国民党，你这个对国民党的人啊，那个心理上那个感情上会受到一个冲击。然后你对于中间选民来讲，他搞不懂你侯友宜在干嘛，因为没有说法。我们要注意看，就是说侯友宜这个缺席啊，其实他不是只是缺席这么简单。选举的时候最怕的是你的问号不断的被累积。他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留下一个问号，他也会在其他地方留下问号。那个问号累积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大问号。好，那你最后你敢赌他吗？除非国民党提名的人不是侯友宜。好，那你就回来看朱立伦。朱立伦其实还蛮拼命的啦。朱立伦当然知道林明真的选情不好，所以才会去劝林明真，然后安排林明真儿子宣布说他父子两个人都不选2024嘛。只是说他发现的时候补救上他来不及，他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才会南投市那个票吹不出来，所以就才赢1600。我们看到的结果，那你就看林明真他儿子为什么要宣布不选2024，那就代表朱立伦有做了一个去要化解危机的动作。 对。 只是他还是无能为力。但是朱立伦不管怎么样，他是党主席，他的任期是保障的。 对。 朱立伦就算最后不能选总统，党主席他没有人可以撼动他。好，问题来了。朱立伦如果打电话去拜托侯友宜下来帮林明真一下，站个台，星期五晚上，侯友宜是要用什么理由说我不能下去，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不能下去。我再讲一次啊，这些事情侯友宜不需要对外讲，但是他至少应该让他同党的，为什么？每一个县市长，未来国民党提名的每一个立法委员都需要侯友宜帮忙。什么叫最强母鸡？最强母鸡就是要能够带着小鸡。最强母鸡要怎么带小鸡？要像赖清德这样子帮蔡培慧。等到大选的时候，你要帮更多。 对， 你如果侯友宜今天会那么自私，当不沾锅。讲一句不客气的哈，我们都没有任何人搞懂侯友宜的两岸政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懂侯友宜跟美国的关系。他像一团迷雾一样。你如果是一个自私的人，只顾你自己的人，你相信他 后面谁要帮你？ 他如果当总统，他会帮谁？ 对， 他只顾他自己。 对， 你这个后遗症是在于中间选民，哎，甚至这个后遗症还会落在什么蓝军里面，尤其是最铁粉的那一块对你的不信任，哎，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哎， 对， 这个事情是侯友宜自己要面对，哎，林明真的输赢，再过一个月不用，甚至不到一个月以后就过去了，因为就大势已定了，就是南投二选区是下一场选举的事情。可是侯友宜不是，哎，除非你今天侯友宜不选总统。否则的话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你，你不能像一团迷雾一样大家用猜的，选总统不能用猜的，你要有很清楚的基本脉络给大家。可是今天侯友宜呢，我忍不住还要讲一句话，3月4号是投票日，是最重要的一天，侯友宜又是国民党里面最强母鸡，到今天很多人在脸书在接受媒体访问，在讲南投败选的时候，还是讲侯友宜是最强母鸡。 对， 可是你这个最强母鸡不能面对自己，你连你自己都面对不了，你怎么面对北京？因为你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啊！ 哎，但东豪哥，你看哦，朱立伦这一次哦，之前也算三连胜了嘛，这一次没有赢嘛，那对他来讲，2024如果要选的话，也是会有影响哦。你觉得这一次之后会不会更加有趣呢？ 我觉得朱立伦不会选哈，我直接讲我结论。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朱立伦一定不甘愿。我也讲为什么不甘愿哈，这是人性。侯友宜能有今天是朱立伦一手提拔的。这个提拔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把侯友宜找来当副市长，然后又推荐他回到国民党，才有今天的侯友宜。你想想看，侯友宜在国民党里面能有今天的地位，至少一半的功劳是朱立伦的，我不要讲全部，一半。黎明真的补选，对朱立伦来讲，他当然要赢啊！我都党中央我都打电话再三拜托你了，不来就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你如果是朱立伦，外面所有的人都要我检讨败选原因，可是我朱立伦，我对外我怎么跟人讲说，因为我拜托侯友宜，侯友宜不来吗？一讲出来又被人家说是内斗，可是不讲出来，我憋在心里难过，朱立伦心里面怎么会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帮侯友宜抬轿？我讲说，就算侯友宜可以征召得到，可是你最大的交付一定是党主席。你想想看哈，侯友宜在最后那一天晚上缺席，被人家拜托就是不来，你又没有一个好的解释，这个要有正当性。然后朱立伦已经拜托你了， 还请不动？ 你是朱立伦。你说难怪你会被他见缝插针吗？ 好，但是你看哦，现在媒体啊开始有一些隔天就开始说郭台铭再见，侯友宜出现成定局。好，这个是周刊网就开始写，是3月5号哦，朱立伦总统梦断，蓝营说团结挺侯2024才能赢。哦，隔天就立刻有报道，也是蛮快的哦。 这个当然是媒体的一个操作啦，有特定的媒体，你说周刊网也好，他一路以来他的调性就是挺侯友宜。但重点就是说，刚大家在论述说侯友宜他没有到选前之夜，没有到那林明真这个地方去，他为什么不去？大家说你不去，你有很大的一个后遗症，他就偏偏不去。你把它想想看。这要有多大的勇气？侯友宜这个有多大的勇气？那就你把想想看，大家一定开始骂他了。他也知道啊，因为他第一个想法是：赢我探下。 我给他插一句话： 赢伊都不谈呢。 我可以帮侯友宜想到一个理由。因为我不认同林明真，我不会在建地里面挖一块地给我儿子。 这可能是一点哦。可是其他的县市首长都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蓝营展现大团结。 个别单一的一个理由就很难去讲说一个政党里面大家是团结，是一个大团体，大家互相帮忙，这一点理由还是不够充分。但是你把它看看侯友宜，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要多大的勇气，他有办法决定说选前之夜他不去。我相信他的团队里面一定跟他讲说，选前之夜让我来邀请呢，干嘛去？结论一定就是不爱了，不爱要用什么理由？ 轻轨， 不会就简单呐、啊，不会就车坐来就好啊，跟人家动算，给你全党大团结都没事。那没去的话，他也知道一定会被骂，可是他就偏偏不去。也许他会认为说，国民党哦，你选举的时候，大家拢爱有舞台啦，嘿啦，那拢赢，这个林明真那赢吼， 都要全部拢总变你朱立伦啦。 鬼话旁听，鬼话 你都你都战功想夺东主席啊，人都一吹啊，啊他第一个马上想，啊人都不是我吹，买啦卖去养清功劳啦。我在猜，这个可能侯友宜一定是谦虚想说，哎呀不要揽这个功劳啦。 了解了解， 你讲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又可是呢，我事后把他想想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侯友宜的判断多精准呢、啊？他只要没去的、不接的、拒绝的，全部都被他猜中， 都输。 韩国瑜就被他猜中了。嗯，韩国瑜我这里的主任委员，妈呀，韩国瑜都算。嗯，何氏公投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必定到最后一定碾压这个提案公投，民进党会大输。结果呢，侯友宜还拍谁啊？哦，弄这个第二代记得哦，喝啊过一心吧过得公投，国民党也输、嗯。你把它想想看，哎，这一次大家认为说啊，觉得。南投国民党的温尼啊，这会管定，这会定定，这会李卫，这会管定，跟邓海双管定，基层都是县长可以控制，可以帮很大的力量，出很大的力，结果还是输。所以侯友宜的判断是多精准。 所以国民党的精算师其实是侯友宜，不是朱立伦哦。 一定是，一看有从结果来看的话，嗯、就是侯友宜。你说事后这么多人在放话，在修理侯友宜， 对， 谁放的话？绝对不会是侯友宜的人啊，所以我才会想说啊，侯友宜到最后的判断啊，你说他真的是错的吗？我不认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马上就过去了，你再来再批评侯友宜的时候，侯友宜的人到处跟你讲，或者挺他人到处跟你讲，天哪、啊、干老遐讲遐无公道的，恁别人讲提名招招的了，硬要听你人无去了，讲人怪侯友宜，哎，反而他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了、啊，因为选举的结果就大家国民党现在看到了，就是。三品败啊，对你买阳公三品败啊，三品败你跟也没叫侯友宜敢停，所以你的强人所难嘛，你说打选举打了又没梗啊，你们就老梗，然后没梗又打这个、啊、恐吓牌，侯友宜搞不好认为他出来跟你讲说这些酸几的呀，你物业拨算齁、哦、卖恐吓人民呐、啊嗯、所以他这一点又不认同国民党，哎，其他人会认为说，哎，侯友宜好像这个见地还不错哦，但是结论呢、啊总是这一些波折都会过去的、啊。嗯，一个立委的选举能讨论多久？不会。 对， 这一场选举里面，民进党可以讲说止跌了。赖清德，我们赖副，我们的党主席，他拿到了这个首胜，那整个气势当然会上来。但是往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里面呢，还是要考验呐、啊嗯，各个政党之间、候选人之间的一个攻防。侯友宜真正的检验其实都不在这里。侯友宜真正的检验是说，一些关键时刻都跟人无讲，他就是不表态。你现在跟他谈两岸不表态，谈对外关系不表态，主权的不表态，连他自己的立法委员选举的，哎、嗯欸，我嘛不爱表态，我特别跟你讨个，岂料输赢拢中立朱立伦嘞，输我嘛看看嘞，所以以这一场来看的话，我反而觉得时间会把它给冲淡。但是侯友宜真正的一个考虑是说，是说重大议题你要有态度啊， 对， 你要有态度啊，每一个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嗯，各政党都会提名区域的立委候选人哦，你总统和候选人大概你都爱去呢，你到时候有一个人建建功，这个买这个卖，这有健科，嗯，这泰哥这买，这国民党这也买票，这个安怎？你当的你 这样没人啊， 当你变成国民党的候选人的时候，你没办法这样，你必须要盖瓜承受，你就必须要去论述他的一个优点，强调这一席的重要性，其他被批评的，你当然要盖瓜承受啊。太会算了，你说会不会有伤？对，提供给我们敌对的阵营，我们可以来攻击他。可是对他本身在这场总统选举里面有没有伤？我认为他又适度的跟国民党切割喽。 好，所以议员，你可以认同侯友宜没有去选前这夜这一场吗？ 我坦白说啦，侯友宜并没有去切割林明真哈，而且他也没办法切割啊。第一个。拍了影片，影片留在那边都是记录嘛。第二个，他亲自到了竹山陪林明坚扫街哈，拜早市，这嘛写在套照的。 行礼如仪，该做的有做， 做又说是行礼如仪，不做又说你切割哈。反正我觉得哈，侯友宜市长哈，他的这个分寸拿捏哈，当然是他的这个幕僚团队哦，他去判断的。我们其实也很难去知道说他到底有什么政治考量哈。但是坦白说啦，就是。今天呢，整个在败选以后，突然之间哈，一夕之间，一半的败选责任去追究到侯友宜去哦，我个人也是觉得蛮怪的哦。我刚刚也在跟冠廷说，我感觉是有一些就是 很奇怪的一股力量在导这个风向。那目的是什么？是党内或党外？我不知道。但是侯友宜市长的团队要去注意这个东西哦。那今天他去或不去哦？去可能也会被新北市议员说啊，你心不在新北了。你看你今晚要去辅选啊，你去选总统。那不去又被党内的人去说，你看你无情无义来切割哦。所以要选大位的人，他确实很多方方面面的要去兼顾哦。但是我认为他真的没有要切割，而且切割不掉。为什么？你看，像今天败选了以后，就发现他切割不掉啦，大家还是会去检讨说你为什么没去，你为什么去？那胜选会不会归功给他？其实也不会。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败选哈，我身为国民党，我只能说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所以你看切割不跳，立刻就有媒体跑出来说朱立伦总统梦断啊，团结要挺侯啊，就立刻有这些消息放出来啊。 对啊，我觉得国民党内确实也有各方的人士在那边做一些不具名的那个发言，或者是在带一些风向。国民党内也有， 所以内斗其实从南投立委补选之后会更明显。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啦，就是支持者哈，他支持不同的候选人，然后趁这个时候来讲哦，你看就是一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从来没有断过。那这我们也一直在承认说，国民党2024的最大危机在于不团结，对。但是你说到底说这个要选大位的人，他是不是要提早表态？表态以后赶快去进行党内的团结。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不管是朱主席也好，侯市长也好，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要去讨论的事情。 可是你看，像瑞雄委员刚刚就觉得说啊，可能对朱立伦比较伤，你觉得对侯还对朱比较伤？ 我觉得对国民党都很伤啊，对我们都很伤啊，对不对？因为可是说真的，那一天我去败选的那一天，我去跑参会啊。脸色歹看啊，就有人问我讲：“啊，你哪会心情歹歹？”我讲：“啊，阮南投输去啊。”那旁边一个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说：“啊，恁国民党的赢较济啊，输起该会安怎哈？”所以选举有输有赢啊。当然这一次是民进党打了一个强心针，然后国民党突然顺的一直开，突然怎么败选了？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停下来检讨，一颗石头砸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抬头看一下说。石头从哪里来？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要一直低着头走路。 如果议员给我一个官方说法，国民党都很伤，我们怎样都很伤啊？ 我嘛怎样？你如果要问我谁比较伤的话，我觉得从这两天的风向看起来啊、哦，是侯市长比较伤。因为本来没他什么事的啊，我的行吧起定啊，啊那。南投的立委选书变成我 外省，他有他的事啊，外省多去就你的事情啊。 对啊，一头爱被酸爆，立马不一定是他啊。现在就说都是他，他是最强母鸡，所以责任都在他。所以我觉得他有点衰啦，说真的。哦、 所以请教一下志胜哥，真的是有点衰吗？你看挺侯派就立刻说，哎呀，侯友宜要出现了啊。你看侯友宜这次造成什么？国民党的内斗之外，更加明显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嘛。 是没有说，先讲南投的选举最伤的哦，不是掉了这席立委。最伤的是国民党的内斗直接台面化，而且提早引爆。哦，你本来朱立伦也想拖到六七月，侯友宜也想拖到六七月，没想到这一场选完，看想三月八号就可以开始，就从今天开始就这样。因为刚刚议员讲的比较委婉了，就支持者之间在放话。 对， 我觉得恐怕不只是支持者， 挺谁？ 我可能觉得是各阵营之间，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决定要出手了。因为撑不到那么久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出手就你可以看到说有人在指怪侯友宜。我们刚才讨论说侯友宜你作为最强母鸡不出来。这个风向不是我们讨论，是在这个蓝云的群组当中媒体当中就有人在这样子在讲侯友宜了嘛。可是也有支持说那朱立伦出局了、这局没有了，然后就一定要最强母鸡出来选，一定要侯友宜出来选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看起来双方一方面在各自切割。哦，那个各自切割，刚刚我们讲找战犯的过程当中，虽然好像矛头指向民进党，可是那个箭其实是指向自己的，因为那个不是战犯，那是后面谁要选那个大位的问题。所以一方面，你在鸣枪对着民进党，后面按箭在打上自己人的情况，这是一个。所以你会看到诸侯两个阵营，我个人觉得是两边其实那个角力已经台面化。哦，这是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其实还有第二个状况是，我觉得国民党内本来可能挺侯或挺朱没有这么明显的人，或者是真的国民党的支持者，现在恐怕这个玻璃心碎满地，或者是真的急了，因为看到连一场南投补选，你都可以选到，选完之后两边都可以站成这个样子， 真的让你初选下去，或真的让你总统提名下去，这两边到底是不是要见刀见骨的砍到？要从三月一直流血流到七月，哦，然后郭台铭还在旁边等，说我要帮他见再插两刀，哦，啊，柯文哲是这一场里面最险的，他说，哎，不错，现在 插刀完， 请过来哈，我觉得，哎，我可以进场来玩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国民党支持者现在真的可能是心碎满地，因为你看到自己人在斗来斗去，可是你说诸侯这个斗争会结束吗？不会，我觉得在。总统候选人还没有 定案之前 、嗯、因为不要忘了哦，朱你说伤不伤？伤，但是手上他就是有那个提名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哦、那一边是制定者，一边是号称现在民调最强的人、嗯、这两个人到底怎么玩下去哦？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可能没想到这一场南投选举反而我跟他讲反而让本来的总统主选的这个内斗台面化、嗯对， 好，所以侯友宜还可以继续岁月静好吗？还是他就是下一个林明真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当然呢，南投立委补选这一战国民党输了嘛，那现在要找战犯，找战犯会是谁呢？是朱立伦还是侯友宜呢？现在看起来侯友宜的就责声浪好像比较大一点点齁。好，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现在包括张英山就说了，侯友宜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林明真呢？他点出哦，侯友宜如果想要选总统，有三大危机，好，包括民调啊，包括人选啊，征召部分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南投败选输在不团结，侯友宜在党内没有办法凝聚深蓝，党外不如郭台铭压制柯文哲，党中央呢更有诸侯情节，最后呢，如同林明真只剩下父子兵对抗团结的民进党大军。他直言呢，种种因素都可能让侯友宜变成下一个林明真。现在可能连父子兵是不是这个都还不够呢？ 我问各位，那么林明真输了以后呢，侯友宜拒绝去这个在参加林明真的选前之夜的造势帮他拉台啊，嗯、那么本来就对侯友宜啊怀疑他是不是有可能啊蓝皮绿骨的这些深蓝。我问你，他心里面的疑惑跟问号是不是更多？嗯，我相信这两天以来啊，那么蓝营尤其是深蓝的这个支持者心里面的那种啊惊惧啊，那种害怕，对不对哈？啊，那种失落啊，我们大概可以理会，因为三个月前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情。嗯，可是我告诉你，难道台湾的选民，尤其是蓝中之蓝，那么蓝大于绿的这个南投啊，难道三个月他们就变心了吗？刚刚这个都好讲嘛，南投有多好人，以前这个日子这几十年以来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嘛，那为什么可能三个月之内变心呢？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三个月之内起了变化？哎，不要全部都怪林明真，林明真在那边混了三十年啊、哦、不要都只怪林明真、啊、林明真的儿子今天也出来替林明真喊话，我心里想说你就不要再替你爸讲了、啊、 不要再讲， 你爸要不因为你的话今天会变成这样，对不对、哦、那所以呢，你也要知道嘛，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就是、嗯、知耻近乎勇，民进党输了，民进党战败了，大家非常的难过，支持者跟民进党本身很难过，在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说国民党在检讨别人？不是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有人都这样，而是指国民党的台面上的这些政治大咖、嗯、我请问你，朱立伦不是这样吗？林明真不是这样吗？许淑华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其实输就是输，输就先反省检讨自己、嗯、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是你不够努力嘛。各位，他们会讲说是什么民进党动用什么国家机器，请问你在地最大的国家政治机器是谁？不是南投县长吗？许淑华请了三天假、欸嗯、南投市是许淑华的本命区、欸、两个腾口的所在啊，对吧？第一个只赢了1600票，为什么一个竹山赢的就比你南投多嘛，对不对、哦嗯、蔡培慧赢的就更多嘛，你们要不要去反省检讨自己为什么、嗯哦、你们要先去检讨反省自己，不是去检讨反省你的对手，不是去检讨，这一点游淑慧讲的没错啦，你不能什么都是怪那个民进党啦，为什么？你先怪自己吧、嗯、因为选举本来就是大部分这两党在竞争嘛，你不可以去怪别人安怎多呢，我们都没说你把直接用澳博选举准澳博把自己的布条盖在人家那个蔡培慧的布条上面嘛、嗯、对不对？还把人家布条全拆了，你知道吗？可恶至极嘛，对不对？真的肮脏的手段嘛。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你要反躬自省啊。那侯友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去看，如果侯友宜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去帮这个等于林明真站台， 对， 扫街拜票，然后站台，然后呢拉拢，然后呢陪他那个菜市场，陪他每个礼拜都这样扫，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都这样做，选前之夜大声疾呼最大母鸡，对不对？各位请你看一个场景，老鹰来了，民进党啦、哦、老鹰很强嘛，然后结果呢朱立伦口口声声说最强母鸡的侯友宜说啊不要乱杠，小鸡自己看着办了啦你只要酸体啊，母鸡不去啊，你怪谁？当然怪母鸡啊， 对不对？你是怪小鸡还是怪老鹰？不是，怪母鸡啊。 身为母鸡最强母鸡，你怎么不捍卫他们呢？嗯，啊，你那个另外那三个就无辜了，你知道吗？蒋万安他也没办法讲什么，蒋万安难道讲说，哎，奇怪，那为什么我要来？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来，对不对？然后呢，卢秀燕啊、张善政，人家三个都来，就你不来。你甩太你看大牌啊，就是这样。我说最晚来的永远是这个，你要认为自己最大牌嘛，不来更大牌，你永远都是这样。侯友宜在四个公投，在韩国瑜总统大选，在所有的一切，连国民党尾牙春酒团拜都不来。嗯，然后最后呢，最后变成这样啊，最后的结果就这样。输掉刚刚哦，啊，三季是几席啊？丢啊！啊，基本上为什么人家会照理来讲啦，输了大家会怪的人，不是应该是朱立伦吗？朱立伦嘛，叫我骗你，我用他们。赢了哦，自己功劳要担，输了容易比起来。去年一月，请问一下，严宽宏输了，他怎么在第一时间出来面对？嗯、没有啊、嗯，你知道吗？这次输了，有没有第一时间出来面对？影带，你知道吗？ 拍个影片。 对、哦、你为什么不敢出来光明正大的呢？可是你要知道哦，你也不能怪侯友宜的幕僚了。我在想，是不是跟侯友宜的幕僚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如果再赢，而且如果再大赢的话，林明真再大赢，我问你边阿家吼，还黄袍一根穿好啊？不是要给朱立伦啊，不是要给侯友宜，是要给朱立伦呐、啊，你知道吗？哎、欸，朱立伦他弄起来要，我好好做代志，结果我弄输，你知道吗？我已经嘛在等六个月嘛，为什么？你看看，经过今天这一场战役了以后，侯友宜更加难以启齿，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在讲说我的市政行程满档满档满档到六月。 对， 我问你嘛，那六月的时候你的市政都全部都不要管了吗？ 对， 所以事实上侯友宜啊，千算万算，境地不是安内啦。如果你没有办法扛起自己的这个，一肩担起古今仇，不愿意为了自己的政党，然后扛起责任的话，那你这母鸡有事的话，老鹰来母鸡就跑掉，对吧？只顾自己，那谁小鸡要听你这个母鸡呢？ 好，但是侯友宜也有盘算啊，嘿嘿，现在朱赖对决，朱败阵下来咯，那接下来会变成侯赖对决呢？因为我们要请教夏瑞雄委员哦，小丽媛这个日本学者就说2024依然是蓝绿五五波啦，就是一半一半啦、啊、因为他说呢，虽然这一次对民进党有利，但是没有改变选局，所以后面还是很难讲。但你看哦，如果说民进党这边定于一尊的话，幕僚已经讲了赖清德登记之后呢，会有更完整的两岸论述。好，赖清德三月开始展开青年对话行动，那国民党现在干嘛？ 国民党到底在干嘛？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的这一场党内的一个初选势必会很热闹、嗯，到最后是不是他们也会像民进党一样，到最后是归于一尊，定于一尊？不知道。以现在来看的话，你说叫也没有看到啊，郭台铭好像是就此放手。也没有看到就朱立伦出来是说，哎、嗯，那个侯友宜你就是老大、嗯，好像也还没有看到了、嗯、啊。但我重点就是说，以这一次剩下差不多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嗯，这场总统大选就要开始，嗯、各个阵营里面他都有他自己的优势，也有他的一个劣势之所在。嗯、民进党刚经历过这样九合一的一个大败以后啊，在南投这一个立法委员的补选让民进党止跌了。这个外界大家的看法，嗯，也甚至于对民进党注入一剂强心针，嗯，但重点是说，以现在不是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提出总统候选人而已啊，你说在整个选举里面，大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中间选民，那中间选民的部分，你怎么样让他？嗯，来愿意把票投给你。民进党去年大败，你说莫名其妙隔了几个月，那中间选民都跑回来吗？也不会。那所以赖清德当了我们的新任的党主席，上任了以后呢，他对民进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改革。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以目前来看的话，社会大众其实是肯定的。所以中间选民会不会有帮助？当然会有帮助。多大的效果？十个月以后才会知道。但问题就是说，另外还有一咖准备要进场了，叫谁？叫柯文哲。 柯文哲， 你柯文哲在整个年轻选票里面，他又是独领风骚啊！ 哎、他很快，今天立刻有动作嘞。 所以这个就，所以他也是很有敏感度的人呢、啊。政党在打这个总统选战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会很实际的啦、嗯。 对。 那所以说，接下来你说在柯文哲独领风骚年轻选票的时候，民进党会认为说，哎呦，啊不好了，少年的龙火力啊，靠柯脸、嗯。所以接下来你说赖清德他。毕竟我们在从13号到17号登记完以后、嗯、如果说同额的话， 对， 接下来赖清德的动作他就会特别大。 嗯嗯嗯。 那第一个他可以在那个到处去走透透啦、嗯嗯嗯、产业的部分他必须要去部署啊，必须要去拜访啊，尤其是能源政策到底是些什么，要让产业界人他觉得他是放心的、嗯、疫情过后经济如何去振兴、嗯嗯、那这一些让民众去感受得到你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政策，这一些我相信 提名完以后，因为民进党的基层算最早的，所以赖清德在这个部分他又享有优势了。但重点是说，我一直在想说，年轻选票怎么样再回来，这些都是浮动的。 对， 赖清德毕竟他现在是我们的党主席，又是副总统，一不要多久科比啊，那恭维肖朗朗，一恭维你没有任何包袱的人讲话，年轻人最喜欢听你讲的怪，然后讲的俏皮，嚯，大家都给你按赞。可是我这里的副总统啊，我这里的东主席，我敢让九柯文哲在笑哟， 嗯。 所以如何跟青年的对谈提出愿景，让他们可以重新就觉得像上次蔡总统那样，哎，打个票，别等我立民进党。我觉得接下来这是我们赖清德主席的一个课题啦。 嗯， 但是从各个政党来看的话，我们的速度算 快，是比较快。 柯文哲是最没有包袱。但是我感觉伊那拉掉了，伊那在拉掉啊。但是问题是，他又有对各个政党来讲的话，又有牵制的力量哦。那国民党来讲呢，国民党就先内部先去摆平再说吧。 对， 内部先去摆平再说。但是至少我们如果说到了3月17号，如果是同额竞选以后，民进党尤其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大步的往前去走，争取越多民众的一个认同，让更多的民众的一个信赖的话，我相信这个是这一局里面谁有办法来让民众投下这一张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因。你说日本的学者去讲说接下来是五波多快，国民党一定会觉得说太五五波，我不是当个大赢而已，太输一个礼拜了，外界就变成说是五五波，因为他就觉得说国民党给你赢，去年甲驾驶一下民进党，不代表我逐度拢没有理呢。所以我反而觉得民众他是非常客观的。 对。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各个政党吧，让民众去看，尤其是政党的起伏之间啊，民众对他的一个认同跟支持，这一些啊，民众其实都从几个动作都会非常有感的。你一个政党到底你改革真改革假？党主席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民众马上就反映在选票里面。那你接下来说啊，对于两岸之间的态度，侯友宜你的态度是什么？ 对， 柯文哲你的态度是什么？对于要不要亲美这一个议题，你也不能不表态。侯友宜现在赢在什么地方？赢在他现在啊，没有所谓的仇恨值，因为他任何议题跟他都无关。可是当什么议题都跟你无关的时候，总统大选攸关整个国家的一个前途跟未来，也牵扯到每一个人。他在这边安身立命，你都没有态度的话，那你都没有立场，那到最后民众会觉得没有立场，安尼我不要多信任你。所以对各方都是一大考验。 好，所以要讲求立场哦。你看哦，国民党这一次才一败选哦，柯文哲立刻有动作了。之前国民党不是举着说，哎呀，我们要整合菲律宾大联盟的大旗吗？但现在马上就被黄珊珊给打脸了。我们请到冠廷哦，黄珊珊就说，国民党你自己先检讨吧，不要老是放话说要组菲律宾联盟。你看柯文哲立刻说，4月8号他要到美国面试了啦，讲美中台关系，提什么呢？两岸和平、台湾自主、强国等距等等外交跟两岸政策。柯文哲也开始起跑了嘛。 我们先看哦，其实国民党内一直有一群人非常去期待跟希望说未来可以跟民众党变成一个菲律大联盟。但是你要看清楚柯文哲跟民众党本质啊，他们就是趁你病要你命，永远都是国民党败选国民党衰的时候，民众党跳出来狠狠踩你一脚。你看到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今天状况是蔡培慧险胜李明珍，赢了之后啊，国民党内啊，当然有一种声音啊，哦，我们真的菲律大联盟一定要组成啊！没想到是黄珊珊直接跳出来打脸哦。黄珊珊跳出来讲说，你们国民党不要每次都这个时候啊，讲什么菲律联盟啊，你们先检讨你自己人选好不好？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背后的意义是，民众党认为国民党你们选不选得上总统压力比较大。对我们民众党来说，我们立委的席次保足或甚至有可能成长，是我们最要的。也回到柯文哲的最高指导战斗原则，就是我可能选不上总统，而且选不上几率很高。但是我可以影响这整个赛局。我要跟大家讲哦，其实4月8号柯文哲他到美国去，被大家称为说叫赴美面试嘛，所有要选总统的人都必须要去美国跟美国互动。柯文哲这个时候提强国等距啊，我就等着你看，美国人会觉得很荒谬啊！你今天的强国等距是什么状况底下？两个国家都跟你友好的状况底下，你要等距啊？今天是中国要并吞台湾，但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然后你今天到美国，我非常期待 柯文哲访美的时候，在美国的国安单位、智库跟那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互动，去跟他讲等距。人家刚刚讲美，柯文哲讨个派气啊！你今天人家是要并吞你，我美国要用我的资源、军事上面、商业上面来帮忙你，那你跟我讲等距，你等距那你就去跟中国一起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要观察的点是，柯文哲他这次访美行程已经确定了，4月8号出发，但是他到了美国，他讲的话到底能不能让美国相对中国来讲认为说柯文哲你是有料的，柯文哲你是做好准备的，这是值得观察。最后一个我要讲哦，柯文哲的民众党现在有一个很微妙的想法，就是本来国民党有可能回到国民党的郭台铭，是国民党内相对其他人之下比较可以跟柯文哲沟通，比较可以跟民进党沟通的重要政治人物。那柯文哲现在等，我觉得现在如果对照起侯友宜跟民众党的柯文哲，侯友宜缺的是时间，因为四月到七月议会的定期会他被绑住，那他事前宣布感觉有点像政治自杀，不太可能，可能拖到七月才宣布，时间不一定站在他这。可是柯文哲有的是时间，柯文哲等什么？等国民党你提名人选。其实已经很多亲郭的人士最近在讲了，郭台铭他想要的是回国民党，而朱立伦如果你提侯友宜或提你朱立伦自己，只要不是提郭台铭，郭台铭就没有对不起国民党，郭台铭就可以开大门走大路去跟柯文哲合作。柯文哲等的就是当国民党没有办法接受郭台铭，那郭台铭来跟我柯文哲用什么形式的合作，也许不一定是谁配谁，但是郭台铭的力量可能明助或暗助柯文哲，这是柯文哲要的。一方面也许募款会比较顺，二方面郭台铭在国民党内还是有他的一定影响力，哪怕郭台铭最近打成这样，他民调还是赢朱立伦赢一倍，朱立伦是 10% 嘛，郭台铭还有20几%，所以这个事情是现在我听到的是朱立伦在国民党内其实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看起来很有可能提侯友宜，或者甚至后来甚至话锋一转直接转变变提朱立伦自己，感觉提 不管怎样郭台铭都会翻脸， 几率变低。对，那郭台铭一翻脸之后，其实做大的是谁？郭台铭只要跟国民党翻脸，做大的就是柯文哲。所以柯文哲现在就每天讲就是。我觉得柯文哲现在状况就有点像那个竹林七贤一样，每天清谈就好，真的，他就每天清谈，然后当评论员，然后评论啊，去美国讲讲话， 刷一个存在感。 等国民党人选确定，只要不是郭台铭，柯文哲的戏就来了。 哦，所以柯文哲戏来了嘛，他现在已经在暖身当中了。我们请教苏慧议员哦，因为你看，包括黄珊珊就第一个说，你们不要放话说要飞越联盟，才刚开始就开始打你们的脸哦，你看哦，柯文哲这次去美国，他要说什么呢？他说他会接触国务院、参众议院的议员，说明自己的政策，好，拜访侨界啊、产业界啊，争取支持啊，好，访问智库，收集意见。他现在在帮自己叫牌耶，提高声量了吗？ 刚刚冠廷说，现在柯文哲变成清谈哈，我跟你讲，我认识他比较多年，他这么多年都是清谈，都是美这类、美这类、美这类。啊，你问伊讲，伊的意见是啥？啊，无啦，伊内拢唔对，然后可是你问不出他的答案，然后这是柯氏风格，骂人家真的比较爽啊哈。刚刚瑞雄委员也是这样说，你美人做简单的呀，可是拿出解决方法又是一回事了哈。我认为现在国民两党在总统候选人这一关都面临了内忧外患，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党友郭台铭，那还有一个他觉得他是党友，可是我们觉得他是很可怕的敌人柯文哲，一天到晚想要把手放在大腿上，好不好，我们爸来吃个豆腐，这就柯文哲一直扮演的角色。那可是民进党其实也有内忧外患啊，就是你看台南的事情连续报，绝对不是刚好巧合，不小心的啊。从这个卢渣案、邱丽丽到陈忠彦，接二连三，全台湾大家都没事情，跟他带来没事情啊。所以国民党都有内忧外患，现在看哪一个党赶快整合完毕啊，不管是总统候选人跟立委候选人，大家阵仗摆出来。那唯一的变数，大家都说是柯文哲主席哈，柯文哲主席这次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他自己也知道哈，酸 gay 哈，他只是为了拼他的政党票，拼他的民众党的，不管以后的政党补助、不分区等等的。第一个酸 gay 拼政党票，第二个话给等着喊价，坐地喊价。为什么？包括他还有他的指定都说了，我们不会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影响谁赢。这个也是有一点语带威胁哈，我成事不足哈。但是我要拜谁的事齁，我就看我的心情怎么样。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这个 一个党主席或一个政党来说，你真的很难去把它定位说它到底会拉到谁。 但现在国民党真的有被威胁到啊，你看现在就有人说哎呀赶快尊郭啊，因为很不担心啊。 我觉得都有啦，这就像2022年台北市长的选举沙卡都的状况一样，黄珊珊跟柯文哲拿到的年轻选票过去其实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比较多，所以在这一方面它影响到民进党。本来民进党的啊，这次柯林2020年是投给蔡英文的年轻人，这次可能投给柯文哲。那对国民党的影响，就像刚刚大家说的，如果他跟郭董事长结合在一起的话，钞票也有了，选票也有了。如果郭董事长真的帮这个柯文哲，刚刚冠廷说募款比较好募，我就笑出来了，不用募款了。不用募款了，直接那个大水库就灌进去。这当然是对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威胁。所以为什么柯文哲可以这么大声讲，我可以决定谁当选，他知道他两个党都影响得到。可是问题是，我们一个这么严重的、这么严肃的一场总统大选，要放给一个我就是存心要来搅局的，我只要我民众党的政党票增加，我只要我不分区增加，我政党补助票增加，我捞这一笔，然后我要来搅局这一场总统大选，我觉得不是台湾的这个幸福啦，不是人民之福，真的。 好，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稍后继续来讨论。好，那么柯文哲呢说4月8号要去美国，要谈什么呢？谈强国等距，怎么样的等距呢？大家也画一个问号，能等距吗？好，请教下志胜哥，因为你看哦，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就调查说 ,51% 的受访者呢支持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避免中国武力犯台，那也支持说跟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占了 24%。 所以你看，你这回柯文哲说要去美国，不知道是不是面试啦，但是提一个强国等距，知道跟美国说些什么呢？ 4月8号去美国，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宣布选总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那先讲，他在讲说他会见到参众议员啊，然后可能会跟国务院的部院啊，等等之类，不难啦。作为一个台湾第三大政党，而且民调一致这段时间跟国民党差不多的，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你要见参众议员，你要安排国务院的一定层级的这个官员碰面，我觉得难度不高，因为你只是一个在野党的主席。但是问题是，美国给你的规格就是这样，因为你不是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的规格跟这个一个在野党主席规格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那他去讲什么？他去推销，说实在，强国等距这个话跟侯友宜在今年一月讲不要做强国棋子，那意思不是差不多吗？我觉得异曲同工，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为什么？因为大家讲强国等距，当然是讲美中台三边关系。美中台三边关系，我们都这个在学理上很简单啦，就一句话嘛，三边什么叫强国等距？美中之间对你都有所求的时候，你可以在两边游走，你可以打等距，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现在是怎样？现在是一边要打你，一边要保护你，你怎么在一边打你的人，然后一边保护你的人之间跟他等距？这个基本上就完全违反逻辑，你只能在这两个，一个要消灭你，一个要保护你的中间，你选一边站，那很清楚嘛，你不可能跟要消灭人站在一起嘛。哦，当然不一定了，国民党的这个逻辑可能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回来看《经济学人》跟 YouGov 这个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大家就很清楚的看到美国人现在的态度。51%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更强硬的保护台湾，过半哦。那只有 24% 的民众认为应该要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连美国人都不跟中国等距啊！你柯文哲拿什么东西去跟中国等距啊？那所以你会从这里看到说，事实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一边是要保护你的人，你不去跟他靠近，你说，对不起哦，我也要跟那个要打我杀我的人，要跟他维持良好关系，你让本来愿意支持你的朋友情何以堪？用这样的话语在台湾你或许可以骗到一部分蓝的选票，跟那个这个侯友一样，但是你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会一头雾水。 对， 那你回到这边看，就看说，美国人不是只有民调说说而已哦。之前就有谈过说，美国可能有在台湾这个放置相关的弹药，作为储备，作为万一如果将来要保护台湾的时候，相关的后勤物资所需。今天国防部邱国正他在立法院讲什么？他讲说正在洽谈中，日本有，菲律宾有。台湾有没有？看起来正在谈，这个就是实际的行动。 你在这样实际行动之下，你怎么跟另外一个要消灭你的敌人维持等距？嗯，我相信柯文哲到美国这个考验才是刚开始。 好，所以请教邓豪哥，你看柯文哲想要在蓝绿中间这边卡油啊，现在也要在美中这边来卡油了吗？ 我这么讲，这他要访美，然后这时候抛出蓝强国等距，他就创造一个声量。柯文哲很久没有被讨论到了、嗯、第一件事情。嗯。第二个我们去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嗯、因为他抛出所有东西是分对外跟对内。嗯。啊、这个一个是对内要吸收民众的支持度嘛，一个对外的事情要去访美嘛。嗯。你跟美国官员或美国参议员见面说，哎、欸、我跟你保持距离。我要保持我跟你的距离跟中国的距离是一样的。 啊你来冲啥 你认为有谁听得懂，就是说、啊、柯文哲柯主席他说、嗯我要跟美国保持跟中国一样的距离。好，那你再回过来看、嗯、那柯文哲柯市长柯前市长跟中国的距离是什么，你是有办法做到你跟中国距离每一次在他当台北市市长任内的双城论坛上海台办都来、 嗯距离啊嗯、 那你跟美国距离是什么、嗯、美国人会听不懂，那台湾的支持者呢，台湾的选民听得懂吗？台湾选民我们就把蓝绿分成三大块嘛，蓝绿中间选民，绿的你一定没有吸引力，对蓝的来讲你要面对的是侯友宜或者郭台铭或者是谁，你是在抢他们票。嗯，那剩下切中间这一块，中间选民的这个时候听得懂什么叫蓝绿等距，嗯，蓝白那个强国等距你要怎么解释，你要，因为中间选民有个特质、哦、他摇摆他也许不喜欢蓝绿，但是当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也会跑，那因为选举走到最后面的时候一定会被夹杀，嗯，第三方会被夹杀，因为这也就是说你在未来在谈2024的时候一定会谈到弃保，这时候还就回到柯文哲一个问题，你要走这一块所谓的强国等距的时候，你等于是高空走钢索，你要拿那个平衡的那个哈，那个超高技术，如果你没有那种技术，你光是现在美方他马上问你，你要保持怎么样的距离？你跟中国的距离跟我的距离一不一样？所有的东西记得一定会被披露出来，因为美方一定很清楚的会让大家传达说，我要么跟你讲我听不懂柯文哲在讲什么， 对， 要么就会讲对柯文哲的讲法他有什么样的疑问。好，他会外销转内销回来，马上就会面临到个问题，那柯文哲你怎么做？所以啊，他在这一套里面会很麻烦的、嗯嗯、会很麻烦的。所以 呢，看起来柯文哲呢还是要想看他到底要在美中这边怎么样跳恰恰呢，但有办法来跳吗？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呢，那么柯文哲一向是这个时机非常的精准，为什么、嗯、我相信呢会故意选在这个南投立委相关的补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突然间去，然后不断的做新闻等等啊。如果记忆中没有错的话，他的太太很久没有出来了、嗯、突然间在前一阵子又出来接受媒体访问嘛，然后呢强调柯文哲好、哦、说回家以后就是想要这个用总统的方式呢去选举，好像没有要找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就要去当备胎等等啊。嗯，这些都是因为柯文哲迷信这个网络声量。至于那么柯文哲会影响谁比较多，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等于说2020年的时候的政党票啦跟县市首长票，我们必须坦白的说他还是影响绿大于蓝。嗯，但是你从最近的民调可以看到，没有柯文哲参加的时候呢，蓝绿几乎都是蓝变多，你知道吗？那就是他事实上柯文哲影响力是影响国民党比较多，所以柯文哲一定会参加，不参加民众党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政党票就没了，好，不分区就再见了，所以柯文哲一定会参加。那对谁影响比较多，觉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啊。不过呢，不要因为一时的胜利啊，一场大战就觉得好像啊胜利可期，但是这个是